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都是动人的旋律，每一段声音都是真情的流露。2021声音的记忆，北京音乐广播优秀音乐专题节目展播。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歌声里传递着梦想的力量，歌声里凝聚着奋进的精神，歌声里爆发出不屈的呐喊，歌声里燃烧着永恒的热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专题音乐节目《歌声献给党》，重温经典旋律，致敬光荣岁月，北京音乐广播倾情奉献。 请欣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音乐专题节目《歌声献给党》，遥想东方红。2021年4月10日的晚上7点，我在中山音乐堂观看了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东方红》。当熟悉的《东方红》序曲响起时，现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看到这个场景，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演出结束后，我来到后台，见到了音乐会的指挥家郑健，他动容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应该说的是长在红旗下，是经过党的培养，我们才有今天。我们永远感恩党，用我们的自信做为党做点事情。在弘扬红色经典，特别是红色音乐方面，我们做些些具体的事儿。 57年前，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上演。这场演出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组织，参与演出者3000多人。演出包括36首耳熟能详的红色歌曲，这当中就有《东方红》《义勇军进行曲》《保卫黄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等，可以说是红色音乐的最高浓缩合集。我第一次听《东方红》时还不到10岁，我们家有3盘磁带，是《东方红》系列。平时爸爸妈妈在家听，我也跟着一起听，反复播放，反复哼唱，很快我就能把这些歌曲倒背如流。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心里哼的唱的都是这些旋律。尽管那时年幼的我还无法完全理解歌曲中所赋予的深刻含义，但这些歌曲早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方红这首歌最早在陕北传唱，唱出了老百姓对毛泽东主席的深情。1942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陕北农民歌手李有元走到山卯上时，望着徐徐升起的太阳，想到党和毛主席正向着太阳的红光普照着大地，温暖着每个劳动人民的心。当天夜里，他便用陕北民歌《探家》《骑白马》的优美旋律，用陕北方言反复吟唱，完成了一首崭新的歌曲《东方红》。说起这首歌，陕北民歌歌王王向荣如数家珍。 他那时候不叫东方红，刚开始的就是流行于在本地的小调， 马哟当那俩哟苗，芝麻哟回了些白菜香，黄豆卷卷说愁情，花海呀， 哎，后来靠燕子说，哎，这就是骑白马，哎，挂羊桥， 骑白马那挂羊桥，三个哥吃了八路军的粮，又想回家看姑娘。花海呀，大地人就顾不上。 后来的这三段体的东方黄呢，就是通过鲁豫时期的词作家、曲作家，根据鲁先生的原词儿，最后形成三段体的东方黄，这才真正的叫东方黄。 说东方黄，太阳上，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花海呀，他是人民大 俺说东方你就一个黄，俺说太阳你就一个山，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关于《东方红》这首歌，有很多版本，很多音乐人对歌曲进行了改编。这当中较为出名的，由陕北民歌歌王王向荣老先生的改编版，歌唱家阎维文演唱的战士歌唱《东方红》，还有被誉为中国第一鼓的赵牧阳演唱的《东方红》。在这首歌里，赵牧阳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唱出了东方红在自己人生中深深的烙印和难以挥去的旋律，这种记忆早已深入骨髓。 出生于宁夏的赵牧阳，有着西北人独特的豪爽与性情。这首歌有着浓郁的西北民歌风味，乐曲本身散漫与轻松的音乐旋律和赵牧阳苍劲的声音形成了强烈反差，仿佛游吟诗人一般吟唱出天地间的这种自在与云淡风轻的洒脱。 1967年的12月，冷冷的北风吹大寒夜，贫瘠的土地黄河岸旁，东方红响亮，我就来连。 首不朽的传世之作，从中国革命的摇篮陕北传出，插上了翅膀，飞越黄河，跨过长江，唱响在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唱响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它曾出现在北京火车站整点报时后的钟声里，还随着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升上太空。这一天是51年前，1970年4月24日这一天。这一天，东方红响彻太空，全世界都在听中国的声音。那悠扬辽远的曲调，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激情。51年后，就在2021年5月15日，天问一号成功着陆火星，世界为之震撼。从登月到火星，这些曾经出现在中国古代诗人中的瑰丽梦想，几千年后终于得以实现。遥望浩瀚的星空，这首《东方红》又在我耳畔轻轻响起，仿佛瞬间就能点亮整片夜空。 就在东方红音乐会结束的当晚，我回到家中，无意识翻看朋友圈，看到了朋友发了一段视频，一群人正在天安门前悠然自得地行走歌唱。在这段视频下，朋友配上了一段文字：国外目前水深火热的疫情和国内安定祥和的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在感恩国家给了我们安定的同时，也祝愿我们的国家强盛，更祝愿走过百年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刚才您听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音乐专题节目《歌声献给党》，遥想东方红。本期节目编辑主持耿化，节目总策划唐琼，策划宋子珍，监制赵爽、才涛、李维。

耳边的这个声音古朴刚毅，悠远而深沉，一听就紧紧抓住了人的耳朵。你仿佛在很久之前就听过它，但又回想不起这是从哪里传来的悠长的声音。这时候如果再加上这个浪花声，那些声音记忆的碎片可能会瞬间搭上画面，在你眼前徐徐展开。对，这是一幅激流险滩黄河上的图景，一群肤色黝黑的人站在太阳下，正拉动纤绳，整齐划一地唱着《黄河号子》。让我们把时光倒转，继续看看这河面。和现在的相对冷清平淡不同，那时作为主要航道的黄河，扁舟竞渡，风帆漫天，在水急湾大、地貌复杂的航段，行船极为困难，只能靠船工拉纤前行。紧张的劳动，沉重的负荷，使黄河号子形成了以吆喝、呐喊方式演唱的特点。三门峡社科专家李红艳， 在黄河上这个漕运啊，有800年的这个漕运史，有2000多年的航运史，所以只要有行船，就一定会有船工、纤夫拉船。一艘船最多的时候会有400人在拉，400人怎么能达到一致一起用力，而且用的力是一个方向，是一个节奏？这靠这个号子。号子呢，标准的说法就是人们在生活劳动中间所发出的声音。 黄河号子是黄河的魂，也是中华民族的根，它在祖先的呐喊中诞生，紧紧地扎根在黄河边的土地上，而这些船工的号子也就在黄河边民众一代代的吼唱中延续下来。刚才听到的是三门峡市重新编制的黄河船夫号子，用舞台剧的形式再现了黄河下游真实拉纤喊号的过程。和舞台上伴随大乐队编制的音乐不同，在现实中并无任何乐器伴奏的黄河号子，却蕴含着巨大的感染力， 喊耗子是枯燥拉纤工作当中的一种提示命令，更是一种消遣。黄河上往来的船只，在船工微吼微吼的声音里，一步步往前行进。 所以耗子实际上就是所有当地民歌的雏形。什么是民歌？就是当地人们哼哼的小调，它的内容也和我们当地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有关系。它的调一定和你的口音有关系，民歌是带口音的啊。耗子它基本的文化属性。 回到眼前，刚才悠长的黄河号子来自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拉纤船工职业的消失，传承人的逐渐老去，让黄河号子的失传看起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搜集整理，将黄河号子尽可能完整的记录下来，并让更多的人知道，似乎是当前最急迫的事情。但其实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延安的鲁艺师生就采录到这样一首《黄河号子》。 你晓得天下黄鸡是几道弯，几是几道弯上，几是几只船。 这首《黄河号子》也叫《黄河船夫曲》。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陕北一个村庄表演节目时，黄河船夫李思命以自己真切的生活感受脱口唱出了这首《黄河船夫曲》。演出结束后，村里的人都夸他词编得好，曲唱得好，看了解馋，听了快活。1942年前后，延安鲁艺音乐系师生在晋陕交界的黄河岸边采集民间音乐时，从一位船工那里记录下了这首歌曲。历史文化专家蒙曼： 这是一个大写的黄河，还是一个大写的人，所以我们就感觉啊，就是黄河儿女那种既依靠黄河又跟黄河搏斗的那种纠缠感也表达出来了。哎，这就是这个黄河船夫曲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这首《黄河船夫曲》经得住岁月的考验，历久弥新，让人听后难以忘怀。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魏金栋对此深有感触。 你晓得天下黄河几是几道弯，嘿，一下黄河号子 悠起来了，把这个黄河的那个景象就能表达出来。因为黄河是中华不屈不挠的那种象征，它的那种气势，它的那种冲击，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一种写照。 20世纪50年代初，这首歌曲被收入《陕甘宁老根据地民歌选》。李思明万万没有想到，当初他那不经意间的乡野一唱，穿越时空，唱响了中华大地。几十年后，陕北地区又出了一位歌王王向荣，他的歌声甚至被评为了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1991年前后，电视纪录片《望长城》的播出，使得已经成名的王向荣有了更大的知名度。看过这部纪录片的人应该都忘不了那个镜头，在荒凉光秃的黄山上，古旧的土窑洞里，走出一位70-80岁的老婆婆，她站在土院和身后的黄土融为一体。随着镜头的推移，你会发现她会有腔有调地唱民歌，她也会捏面人，交给采访人员，要他们烧给自己许久未见的儿子。这时你会不由得眼睛湿润起来，她是王向荣的母亲，而王向荣就是在这样一个黄河边母亲的怀抱里养育出来的。 我从这么大的逃到我妈的怀里边，就受我妈这个音乐的熏陶，她把我抱着，一边哄我睡觉，一边我有时候吃不下她做下这个饭哦，不好好吃，她在那里为了叫我好好吃饭，所以也在那里唱些山曲、爬山调、民谣。刚解放时候，他给我唱说：“一九那50年，改革就政权，毛主席下命令改革那中央烟。”对，这不是都给你们唱来的吗？ 王向荣演唱的民歌都是老歌，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古老的歌曲。这些歌曲经过王向荣的演唱，依然能够征服生活在现代的听众。但是王向荣说，自己的歌声之所以能够打动万千观众的心灵，最重要的是用情。他常说，我唱歌就是要用情唱，唱出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唱出老百姓的酸甜苦辣。 因为呢，抚顾跟陕西就是地图相连，所以这个曲调上好像带点陕西味，但是这些歌了还有好多好多，就这些歌就深深地印在我这脑子里面，这就踩也踩不掉，出也出不了。所以我这后来唱了好多歌，在舞台上啊，在榆林唱受欢迎，西安唱受欢迎，北京唱受欢迎，拿到外国唱也受欢迎。越是咱这地地道道土小土色的土东西，越是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这些民歌具有穿越时空、直击人性深层的力量。王向荣是一位在民间艺术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歌手，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既热情奔放、高亢明亮，又悠扬圆润、深沉雄浑、有鲜明个性特色的演唱风格。在他看来，黄河和生他养他的母亲一样，让他的艺术有了不一样的灵魂。 第一，我家也在黄河边，府谷河土地的人，黄河边的人，黄河就是他的母亲，这条河就是养育了多少代人。那么我这个感觉就是，你不是光唱这一条河，而是就是说又唱这一条河的精神。你不是真的就唱那一个弯弯弯弯，而是唱中华民族从古到今走过多少弯弯路，那么走过有多少艰难曲折，但是他奔流到海不回头，所以这种气势、这种胸怀、这种感觉，你又从根子上去理解他。我感谢这片土地，感谢我母亲，也感谢活土地，感谢他的活河。 和王向荣一样，黄河边长大的孩子都对黄河充满了乡愁。1995年，在杭州夜店做乐手弹贝斯的张泉，就是为了表达对家乡的思念、对黄河的热爱，才创作了这首《黄河谣》。 黄河的水不停地流，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远方的亲人啊，听我唱支黄河哟，日头总是不懈地走，走过了家，走过了兰州，月亮照在铁桥上，我就对着黄河唱，哎呀咿耶，咿呀咿耶哟，哎呀咿耶，咿呀咿呀咿哟，哎呀咿耶，咿呀咿耶哟。我就对着黄河唱，每一次醒来的时候，想起了家，想起了兰州，想起路边槐花香，想起我的好姑娘。黄河的水不停地流，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流浪的人不停地唱，唱着我的黄河哟，哎咿呀咿耶，咿呀咿耶哟，哎咿呀咿耶，咿呀咿呀咿哟，哎咿呀咿耶，咿呀咿耶哟，唱着我的黄河哟，哎咿呀咿耶，咿呀咿耶哟，哎咿呀咿耶，咿呀咿呀咿哟，哎咿呀咿耶，咿呀咿耶哟，唱着我的黄河哟。 的黄河哟，唱着我的黄河哟。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由张泉组建的乐队野孩子。西北的民间音乐给了野孩子乐队很大的创作能量。记忆中的童年，从安宁的西站上学的路上，他们常常扒在赶集的马车上，听赶集的人唱花儿，感受西北独有的音乐方式，也感受着黄河边上人民平淡的生活。 关于黄河的特别宏大的特别那种波澜壮阔的作品， 嗯， 但是这首歌呢，其实我想更去关注就是一些特别平淡的生活，还有就是在黄河边生活的那些人群吧。千里黄河万里沙，就是那个万里沙。 平淡其实就是一种震撼，就是震撼有时候不是靠呐喊出来的， 对， 有时候其实有一种震撼恰恰是很多年很多年平淡的坚守， 对， 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震撼。 时代滚滚向前，现在的黄河两边天堑变通途，旧貌换新颜，和黄河船夫曲诞生的时代不同，魏金栋演唱的大黄河展示的是一个辽远开阔蓬勃发展的大中国。为了表现好这首大黄河，魏金栋用了一年的时间反复琢磨，百炼成钢。 1992年唱的，当时呢，这是双江老师给我辅导的 啊， 整整的辅导了一年，一个星期唱两遍。大奖赛我获得了一个专业组民族唱法的第二名， 嗯， 同时大黄河作为了男高音的一个试金石。 和黄河号子一样，这首生长在西北的歌曲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像大漠上的胡杨扎根在土地里，却总能给生命给予营养。 大黄河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是在和平环境当中，给人们一种中华民族已经站起来了。它这黄河是一个大泼墨，帮着一笔，天地者悠悠，岁月者悠悠，一道有那个长河哟，吹呀渔愁，哦， 黄河上耗子的响声已经渐渐消失，但几千年来它已经化成黄河边的精神图腾，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当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豪情满怀地发出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号召时，我们可以期待黄河和黄河上的歌声会和这个伟大的时代一起向前。刚才您听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音乐专题节目《歌声献给党》，歌声里的黄河。本期节目编辑郭鹏，主持人郭鹏，节目总策划唐琼，策划宋子珍，监制赵爽、才涛、李维。感谢您的收听。 闻到一种情绪，突然间发觉自己身体要逃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 脑袋里装着好多问题，总会觉得好无力，却又没办法逃避。哦哦哦，别在意谁和谁的关系，只需要做好自己就值得被珍惜。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的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时间在变，初心却不改变，有天都会实现，要现在。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刘慧，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到4点，只愿做好你60分的朋友。我在北纬39.9，东经116.4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情歌，你。有故事吗？ 新年好，地球公转一圈，我的日记又写完一本。二月，收到妈妈寄来的年货。三月，北京下了一场春雪。五月，打工人的加班日常。七月，庆祝党的百年华诞。八月，爱上全红婵和苏炳添。十一月，北京下了第一场冬雪。十二月，和九七四一起倒数跨年。5 4 3 2 1，时间步履不停，化作悲喜、戏文和卡路里。而每一个昨天都让我对明天更加期待。你好2022，北京音乐广播祝你 新年快乐。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